疫症點解肆虐咧？係因為暴政，大家俾個政權逼到一步一步要由一個小市民變成一個超人。所以如果我哋自己能夠團結成為一個香港人嘅命運共同體，將來爭取雙普選上街嘅人數100萬、200萬，一呼百應，呢、這個就係我哋話1.0、2.0、3.0啦。呢、這個第二波嘅公民抗疫係會令到我哋迎嚟真正嘅民主自由嘅香港。 好，翻嚟最後一節啦。我哋今晚嚟敦道證交所請到陳景明嚟嘅。咁陳景明咧係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學系嘅副教授，就科學界之中嘅人啦嚇。咁啊，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係而家咧就網上好多資訊，OK， 無論關於疫情或者係各種嘅產品嘅供應。即係防疫產品供應，甚至米啊，乜乜都好啦嚇。 所有嘢啊，副食品啊，我唔想出街，想買多啲餸喺屋企啊，咁啊， 食罐頭。 係啊，而家好似打風咁樣，大家要積谷防飢啊。 我哋應該信乜嘢或者唔信乜嘢咧？ 嗱，呢個就比較複雜啲嘅，依家同大家講講啦。最簡單，我哋應該送咩咧？就係如果有緊密接觸，即係好似我而家話罩面狗咁近，咁咪戴口罩啦。 係啦係啦，係啦，而家。少於兩公尺範圍， 因為咧嗰個病毒咧又拎翻個病毒出嚟啦，佢個潛伏期咧今個都幾長啊，而個病徵唔明顯嘅，有啲病人冇乜點發燒嘅，身體好似 沙士明顯好多啊。 係啊，咁就變咗就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啊呢個第一呢個係好重要嘅，戴口罩。咁啊你唔使一定用 N95，因為你唔係喺呢一個醫院裏邊啊嘛，係咪？咁啊，你亦都唔需要一定要戴面罩，因為你唔喺醫院裏面做嘢啊嘛，係咪？咁啊，暫時嚟講咧，而家香港開始有社區爆發，我哋擔心佢個社區爆發繼續上啦。咁而家要我哋大家留意，所以第二樣嘢咧就係勤洗手啦。有一種講法就係、洗手唔得啊，手上高好多細菌啊，我哋唔可以洗走佢啊。咁話呢個又係亂嚟嘅。唯一可以殺死呢啲病毒嗱，因為佢係上高係啲蛋白質嚟嘅，咁咧我哋就用酒精嘅最有效，因為蛋白質咧就唔可以脱水嘅，一有酒精咧佢就會脱水，脱水嘅意思即係乾，佢一乾咧個結構會改變咗。頭先你都問咧係咪咁樣突出嚟㗎？佢如果冇水咧，佢就唔係咁突出嚟㗎啦，就冧咗檔㗎啦，冧咗檔冇咗個結構咧，就唔會黐我哋個。即係身體裏面細胞上高嘅一啲受體，所以一定要用酒精。酒精又唔使用95%嘅，70%以上都得㗎啦。咁有啲人咧就即係比較即係小心啲啦，用呢個世衛嘅標準，又加呢個甘油啊，加呢一個雙氧水嗱。如果你揾唔到呢啲，唔緊要嘅，用酒精都得㗎啦。 哦，都得㗎啦。 咁啊，仲有另外一種做法咧，冇酒精係點咧？勤洗手啊！董太原來係先知嚟嘅，當日佢拎出嚟話嗰套裝備，而家大家話呢套係好嘢嚟。勤洗手，洗手，洗手 啦！ 係啊，咁咧勤洗手就你翻屋企啦，咁啊第一件事，咁梗係除咗對鞋啦，對鞋唔好唔知踩嗰啲咩入去噶嘛，咁啊跟住咧就洗手啦，咁然之後先至好除面罩啦，咁然之後就洗一個面，咁你先至開始做你屋企裏面嘅嘢。咁呢個最基本噶啦，咁啊最近亦都知道咧呢個病毒咧可以從糞便當中係傳播，因為其實都係冠狀病毒啊，同即係17年前沙士一樣咧，大家都有聽過嗰、那個。糞渠在屋外的連結，有一個位置有其他渠接下去，有一個叫做 U 型管，U 型管是去水管來的，如果我們少用的話，很多時候那裡會乾了，乾了是怎樣呢？糞渠外面就會沖一些東西進去，沖什麼東西，當然是病毒啦，所以那裡只要加水就可以了，你加了水隔住了它咁就冇問題啦。嗱，因為嗰啲叫做糞渠啦，佢上高有一個通天嘅位咧，讓空氣，你啲飲個水之類，你上高要有啲空氣，咁嗰個管先至會落去糞渠，落到下低去呢個污水廠噶嘛。咁所以咧，呢個留意翻啦，嗰個 U 型管咧就要倒翻啲水落去，咁就 OK 噶啦。咁樣，咁如果你唔認識嘅話咧，你去翻你嗰個管理處啦，咁又問翻人哋喂邊度管係駁邊度啊，咁咪知道噶啦。 係嘛？咁呢個就最基本大家要做嘅嘢咯。咁當然啦，喺呢個疫症流行嘅時候咧，都好多即係留言嘅，包括就話誒用好多呢個漂白水咧，就會殺死污水廠啲細菌，所以唔好用啊。咁樣又唔啱嘅。污水廠個體積咁即係水體好大噶嘛，你落少少。即相對於你沖廁所，你每次拉廁所起碼用一兩公升的水，咁啊點會受影響咧？記得冚蓋拉嘅時候係冇錯， 記得冚蓋。 拉嘅時候咧又要記得要冚蓋，如果唔係咧，咁啊嗰陣時沙士都教，此之後我哋都有個咁嘅習慣咧，去完洗手間嘅時候咧，就要冚蓋先至好拉廁，因為原來咧佢啊會有一啲嘅擾流出嚟啦。你拉廁所嘅時候咧，嗰、那個去水嗰度一個擾流出嚟一扯咧，原來反而會將一啲我哋叫做飛沫就走曬出嚟。 焗曬出嚟㗎， 係啦，咁又有一個叫做咩溶膠咩個新 嘅啦，大陸嗰個出啦， 其實嗰個都係飛沫嗰啲英文叫做 aerosol， 即係飛沫咁樣嘅東西嚟嘅啫。咁就因為呢啲嘅病毒咧，有啲人就話啊，佢好大粒喎，咁所以記得千祈咧要翻你屋企洗鞋啊，因為佢成日會跌落地下。大粒到點啊？都係大到隻眼睇唔到。咁啊，點會咁容易跌落地下啦？咁所以通常咧，譬如咳或者係空氣當中嘅傳播咧，咁就會係喺個空氣嗰度漂浮嘅嗰啲，我哋叫做即係 aerosol， 英文就叫做，就簡單嚟講就叫做飛沫。咁啲飛沫咧就隔咗耐咗之後咧，咁就慢慢就會沉降喺一啲唔同地方啦。譬如有人接觸過嘅手又最容易接觸到唔應該接觸嘅地方啦。所以平時喺出街咧就唔好亂咁掂。回到家裡一定要洗手，就是這個意思了。另外一種狀態呢，就以前在這個醫院都發生過，有這個叫做霧化的現象，就是說呢本來這裡都已經有這些這樣的飛沫，譬如他們處理一些的負壓倉的時候，或者處理一些的呼吸器的時候，就都會有一個情況，因為那些氣壓在這裡，就會將那些飛沫就噴一次，我們叫做霧化，令到更加多人受到這個感染。咁呢個同打邊爐係冇關嘅，咁大家以為啊唔好打邊爐啦，咁我食飯都得啦，咁唔係喎，其實你食唔食飯打唔打邊爐都係緊密接觸噶嘛，總之同呢個帶菌者有緊密接觸咧都會中招嘅。咁最即係大家知道呢個例子咧就係、是。這個觀塘工業中心啦，其實他們都已經好像很安全喎，就話在室外的天台嗰度打邊爐嘅啫。 係啊，室外應該好好噶啦，有空氣流通啦， 空氣流通噶啦，咁啊打邊爐以為冇事啦，咁但係坐喺張台度咁都有緊密接觸咧，都係會有問題咯。即係等於當年咧，大家知道原來我哋有胃病都係因為一隻細菌引起嘅，嗰只細菌咧就。是令到有人有胃病的，大家就用公筷了，就不要即用我吃完之後那個細菌可能就會被第二個人吃掂到咁樣樣，一樣唔可以有緊密接觸，就係咁解嘅啫，就同打邊爐咁嘅關係。食飯咧緊密接觸啊，都對唔住影響到呢、這個即係飲食界嘅朋友，即係據聞而家啲食肆咧都相當係 好慘 慘淡啊嚇，好多即係已經係開始係有呢一個要炒人啦。即係過年之後咧，就諗緊點樣嘅繼續營業。 好啦，你講到呢度咧，即係。大家就聽一下陳教授陳景明教授講的嘢啦，大家要留意啦。出入最緊要是洗手， 洗手啊，冇錯啦，戴口罩啦。 打邊爐呢、這個即係總之任何 close contact 都是有呢個風險嘅。 所以我知道教育界啦就好緊張啊，因為點解咁緊張呢？其實一個原因就好慘嘅，我記得 SARS 嘅時候都好似冇咁緊張嘅，就因為唔夠口罩。 係，而家係唔夠口罩。 好多人嘅分析都話：，喂，學校你每一日要確定啲學生要用一個新嘅口罩，咁你即係要戴幾多個口罩咧？老師上堂咁，你又點樣搞咧？咁所以咧，而家咧就中小學都已經用呢個網上教學啊，真係哇犀利！大學已經係要用呢個網上教學啦，咁啊已經係唔預備咧喺呢個學期尾咧會翻到嚟咧面對面授課添。 咁唔緊要啦， 可能考試都唔得啦。可能考試都唔得喎，呢個都支持體大嘅，我唔知道對高考有啲咩影響啦。已經好似係取消咗呢個叫口語嘅測試考試啦。咁究竟係咪會有啲咩影響咧？唔知道。 沙士嘅時候咧，我記得嗰陣時會考，啲人仲戴住個面罩喺度，即係考試嘅。咁啊，呢個要大家要密切係注意翻啦。咁啊，講翻口罩啦，好多人誒唔加口罩咁點啊？可唔可以再用啊？最多網上嘅傳咧，甚至乎咧係會自己製造啦。唔該你唔好自己製造啦。我知道好可能好容易製造，咁你做得幾多個咧？咁啊，而家好多朋友咧過咗年之後啦，陸陸續續啲已經新嘅口罩翻嚟啦。咁可以換就換啦。咁啊，要用就用啦，咁啊，盡量去搜購多啲嘅口罩啦。有呢啲記得係呢啲有啲位置都比較鬆一啲嘅，係咪？咁啊，包得緊密一啲啦。嗰個金屬絲喺上高黐住個鼻，咁你確保呢度係封住，同埋呢度嗰啲接紋又要向下咁樣樣。咁啊，最頭痛係咩咧？嗱，你假設如果有飛沫咁樣傳播入嚟啦。咁喺面嗰度可能有一啲嘅，我哋叫做感染咗咯喎。咁最麻煩咧，你除咗口罩咧，咁就點樣去收好佢咧？咁 係啊，你講 啊。好多人就話咧啊，揾個信封袋得啦。咁喂，袋一次啫，大佬，你唔好以為個袋就成日可以袋。你袋完之後，第二次又即係反轉張面嗰度又再撈亂，咁你個底同面咪會撈亂咯，又會接觸到啦。所以我就唔會揾呢個信封袋嘅，會袋就袋一次啦，係咪？譬如我。揸車咁啊，擺低嗰個口罩，咁啊，跟住我翻到辦公室，咁我又擺翻個口罩，咁用一次。咁但係到我用第二個口罩嘅時候咧，就大家要留意翻，你可以用譬如用紙巾啦，咁你就都係咁樣包住，等佢哋個底面唔好接觸啊。但係千祈唔好 最重要係底面唔好接觸。係 啊，你唔好將佢接埋，咁啊袋個袋度又再拎出嚟用咧，咁就係一定唔得咯。咁我就唔會建議人咧自己去做口罩嘅，咁啊大家要留意翻，你而家買翻嚟嗰啲口罩嘅質量咧。都好參差嘅，我有一日行過旺角咧，都見到好多唔同嘅叫做工程公司啦，即五金行啦，都賣好多嘢個搓手液啊、酒精啊、雙氧水啊、口罩啊咁，都有好多唔同嘅供應啊。當然亦都有好多係炒到好貴啦。咁但係記得你留意翻睇翻個盒裡面有個質量嘅，佢有個質素保證嘅，你要注意翻咧，佢係用過啲咩嘅材料咯。 我想問工業用嘅嗰啲口罩可唔可以攞嚟做防疫咧？ 唔建議啦，因為嗰啲係未經過呢一個叫做病毒嘅測試嘅，咁啊嗰啲淨係工業用啫，咁所以唔一定係用 N95 係最好嘅，除非你揾到最有效嗰啲嘅 N95。咁最近大家都好留意翻咧，就係有另外一隻叫做 KF94 啦，就韓國嘅口罩啦，都好流行，我自己想買都買唔到，我係訂緊嘅。咁嗰啲來自韓國口罩咧，原來都即係最近都好多嘅 WhatsApp 嘅傳遞咧，都話有真有假，有啲係第二度做，咁你一定要知道買貨嗰個來源係咩啦？我嘅理解咧，而家係出唔到貨嘅韓國。 哦，根本就唔俾你出口。 根本唔俾你出口，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咧，佢哋自己都要確保自己夠用啦。第二個原因，有啲人話係唔係大陸去嗰度搶購咧？ 唔出奇啊， 因為佢哋你講緊幾十萬人，你講緊咁多個直轄市有呢一個需求。喂，我哋得700萬人啫，人哋嗰啲城市係以千萬計噶嘛，仲有咁多個城市。佢哋一定係對呢個口罩嘅需求咧，仲更加係緊張咯，係嘛？亦都好多人咧就知道大陸有，你知道好多造假噶啦，都唔知道做啲咩大陸製嘅口罩，咁所以呢個都要留意翻，千祈唔好買到假貨咯。 好嗱，咁即係講到呢度啦，就是、留意有機會咧，我唔會客氣再請教你，再 係唔好咁講。 叫你上嚟嚇，再講講多次。不過有一樣嘢咧，就係咧，我哋頭先講到中國模式。上一次上到中國模式是失敗的、OK? 或者是正在是崩潰、或者是怎樣 failing、即是失敗當中、OK? 當然這個中共呢它在硬件方面呢是做得是不差的、你要說真的 表面上、 起碼它在基建上呢公路是貫通全國的了、 okay? 印度是沒得揮的一件就還一件、但是它軟件方面是配合不到而沒有了軟件你硬件其實就很難維持的剛才我用過相輔相成這個成語去形容 即係佢哋成日用一種叫做我打造一樣嘢，咩叫打造咧？咁你咪真係喺條橋、喺條路，咁就叫做打造到一個地方出嚟咧。我哋相對於又見到好多我哋叫做鬼城嘅東西喎，咁啊起咗一個城鎮，我打造呢個地方啊。我印象最深刻嘅咧就係我好耐冇翻大陸20多年，咁啊我喺一個城市叫哈薩克。 咁啊，哈薩呢個有啲好多啲城市咧，就學大陸嘅，又係打造一個城區，起好曬呢啲，重新設計過曬呢啲咁嘅樓宇，係嘛？咁唔係冇人住喎， 係 即係佢係諗住係咁樣樣做出嚟，係咪做到好似上海咁咧？咁誒個個城市都話要做到好似上海咁，你呢個唔可能啦。咁所以所謂叫中國模式咧，係咪樣樣嘢都可以打造出嚟咧？我係真係好有疑問啊！最重要咧就係佢哋有啲嘢學人哋嘅，就早期啦，深圳好多建築物幾乎係同香港一樣嘅。我哋行山喺度，呢啲建築物，咦？我爺自己去咗中環，原來佢哋嗰啲唔同嘅嘅 表面上 係 一樣， 因為佢哋抄襲咧就係一種風氣嚟嘅，漸漸咧就變成陋習。跟住咧，其實因為抄襲成風咧，就變咗佢哋咧就冇咗自己嗰個創意啦，同埋冇咗自己嗰個叫做科技嗰個思維啊，樣樣嘢都係跟風。咁呢個好唔要得噶。譬如講翻 P 四實驗室啦，咁佢搞唔掂啊，咁啊真係嗌法國人咧幫佢搞啦。法國人咧其實咧都好多好仔細嘅要求，嗱，如果我幫你做呢樣，你要咁樣咁樣咁樣咁樣跟住做。咁但係佢就應承人嗰陣時候叻啦，抄咗人之後咧，佢説咧佢哋喺第二個地方再起多個 P 四實驗室。咁啊台北啊最近都有講出嚟，咦，原來台北都有一個係中研院咧，即係喺台灣咧就自己都整咗有個 P 四嘅實驗室咧，專係研究呢啲嘅傳播嘅可以傳播嘅病毒，咁但如果你啲嘢成日都係抄人嘅，咁咧就會出問題咯，因為你自己係掌握唔到究竟係點樣去真正去處理呢啲咁嘅科研技術嘅難題咯。 嗱，仲有一樣嘢咧，有分科學同埋科技， 係啦，冇錯啦， 即係喺基礎功夫上咧，好多時係科學嘅，咁同埋但係科學咧，你要做無數，好可能係好昂貴。你無論在金錢、人力和時間上相當之高的實驗才可以有成就， 同埋 中共是佢好想 skip 呢個 process， 好想 成日偷啦，喺外國偷偷啦，啊呢啲唔客氣講噶啦。 如果你又唔用偷都好啦，我叫做佢叫技術轉移，咁跟住就話啊，我其實好有錢，我比你做得更加好。咁啊，二十年前開始咧，就大家知道有呢個人類基因圖譜做好啦，咁於是佢哋就搞呢個基因工程都好犀利啦。咁啊，大陸又想學人啦，咁於是咧就話我哋咪開咗好多叫做北京基因研究所啊 BGI 咁啊，就想將唔單止係人啊，所有唔同嘅叫做動物啊都做曬呢啲基因庫出嚟咁樣，佢哋係做得好成功啊，買儀器咁啊。多過外國係100倍添，係咪？咁但係喺個技術之餘咧，就究竟嗱，佢哋而家仲做緊另一樣嘢喎，每一個人都做佢嘅基因。咁啊，成日你可能都會睇到嗰啲廣告啦。我對呢啲咁嘅廣告好有保留嘅。你俾咗個樣本佢，佢攞咗你啲基因，咁佢俾翻少少基因嘅資料你，佢攞曬你啲基因，咁啊點樣樣咧？咁呢啲好多嘢咧，就令大家會係即係冇留意，但係你係要必須要留意咯。我就會好擔心嘅，擔心咩咧？大家仲記得一個何建輝啊？ 係 佢啊！又是跟美國佬一齊做，一蚊監啦，佢就真係行過龍啊！佢啱啱即係兩年前一出嚟就話：，我為我自己做個實驗好，好驕傲。因為佢點樣驕傲呢？佢係攞一個人嘅胚胎，咁就然之後咧就係將佢咧做呢個基因嘅編輯，喺技術上係可行嘅。外國咧從來都唔敢掂真正掂人嘅胚胎，佢竟然係會掂咗。咁即係話佢好多嘅技術係做到，但係佢喺其他方面咧嗰、那個嘅禁忌咧係冇拿捏得好好啦，係咪？佢又造假喎，嗰條友即係原來咧嗰、那個叫做醫學倫理嘅所謂證明文件咧，原係假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大陸係唔准做呢啲嘢嘅，咁啊當然啦，你話大陸唔准做呢啲嘢，好多人都唔信嘅。 佢講啫， 佢講啫，即係話你要喺我監控之下做，你唔喺我監控之下做咧就唔得。 作為國家機密係可嗱，我冇確實證據啊，但係我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同埋咧牽涉於人嘅嘢咧，中共係一個無神論嘅政權嚟嘅。 係， 即 係 呢個基 fundamental 嘅 difference， 最基本嘅。嗱，你話美國有冇人博懵做咗？可能都有，但係美國係有，或者西方佢有新聞自由同埋三權分立咧，係可以踢爆佢啊！ 又或者美國 佢唔係完美嘅社會啊！我從來冇講過美國或者西方係完美嘅社會，佢一樣有衰人，佢嘅政府一樣會濫權。 權力是會令人腐敗的。 那個意識形態很重要的，它是不是無神論？因為如果你是無神論，你就覺得沒有人會監管到你了。我們經常教育環境科學都會講這個議題，為什麼即基督教國家他們這麼喜歡保護大自然呢？因為神創造萬物，第七日才做人的，之前那些萬物都是神創造，所以我們呢即所有的這些我們叫 creatures， 即神創造出來的東西呢都是呢平等的。 And we must respect them。 係啊，仲要互相尊重嘅嗱。但係啲無神論者就唔係咁諗啊，覺得咧人定勝天嘅。係呢個毛澤東講出嚟嘅，所有嘢咧大自然咧人都可以改造嘅。咁咧會往往造成咧即係呢個中國模式嘅更加嘅危險啦。 同埋 好似冇嘢可以即係控制到佢哋咯。好似講緊三峽，而家發覺三峽好多嘅魚又冇咗。江海呢個叫做嗰只叫做叫做白海豚，又即係嗰只叫做咩啊？佢叫白仔係啦，嗰只即係喺長江嘅江豚啊，江豚啊，已經係絕種啦，好多生物都絕種啦。係 啊，長江最近佢自己公布嘅。 係啊， 你濫捕。 係啦，咁亦都係因為喺呢、這個即係水閘而造成嘅，咁你真係發到幾多電啦，係咪？咁所以究竟呢個咁嘅中國模式咧，喺呢個無神論之下咧，而家大家知道都好驚嘅，就係、是、而家連你聖，即係你要去崇拜，去做呢個宗教崇拜，佢竟然將習近平個相擺上去取代咗呢個耶穌喎。 佛祖張揚都用習近平取代 嘅。係，所以真係呢一種咁樣嘅瘋狂嘅情況咧，就即係令人 好啦。但係我想問，點解仲有咁多人迷戀中共模式或者中國模式，尤其是海外華人？ 我不理解咯，我的理解就是唯一就是 我估你的人生階段很多海外華朋友 啦， 同埋你交往無白丁，你一定全部有好有事業成就，可能好有水嘅 ，well educated 嘅。 嗱，嗰扎人啊，點諗法咧？好簡單啫，佢哋覺得係愛國咯，即係而家國家終於強大啦。因為簡單嚟講，佢哋被洗腦。看得太多那些宣傳品，因為我小時候曾經都是左仔，經常都看那些宣傳品的，以為是真的，直至到這個四人幫倒頭才知道，咦，原來文革那些全部都是即不可信的，全部都是洗你腦的， 蒙蔽你的， 蒙蔽你的思想的。所以如果那些人呢繼續是這樣，就第二個原因當然是他們有利之所在啦，就是大陸經常印銀紙啦，很多的就是中國貿易，不止中國人的，加拿大也好，英國的人現在仍然都迷信這個華為的 5G 是很厲害的，要繼續用它的。所以就是如果是大家仍然是這樣向前看的話，就看不到中國或者中共想去統治世界這個這樣的野心的話，那就相當之愚昧咯，還有危險添。 你話到咧就係愛國啊！我睇最基本嘅分別，fundamental 就係愛咩國？你移民咗去外國，中共政府係唔承認雙重國籍嘅，喺憲法第三條好清楚，寫得好清楚噶啦。 係 大陸成日都話咧，即係話中國人中國人，其實咧佢係騙你嘅，根本佢自己係唔承認雙重國籍。你加拿大係承認雙重國籍噶嘛？但是理論上，你大陸人移民了過去，入了加拿大籍，你已經不是中國人，而中國人的譯法，大家聽住，是 Chinese National。現在我們說 Chinese 是一個很 casual 的說法，是的，應該說如果我說你是 Chinese 就是 Ethnic Chinese， 是華裔而 已。但或者如果你 分為什麼這麼多 educated 的人分不到分不到出來的呢？ 不是，因為他們回到中國，大陸就會哄他，你始終都是一個中國人。你的尋根究底咧，你翻到嚟咧，你呢個黃土地咧，你都係始終都係中國人，係嘛？即係佢哋就會氹你，但係點解咁樣氹你呢？因為如果佢要捉你嘅時候，佢話你唔係加拿大人，你始終都係中國人，因為你係華人咁樣。譬如你香港啊，翻嚟你用呢個回鄉證啦，你始終唔係香港人，都係一個中國人， 係 咁你先要係一個中國人，咁所以咧就變咗好容易俾佢哋即係操控咗， 操控係。 他們是被人操控而不自知，還個別就繼續吹捧怎樣跟中國做。不只是華人，大家還如果還知道哈佛大學有個名教授就是被聯邦政府告 叫 Charles Lieber Charles Lieber 啦，咁佢就參加呢個千人計劃啦，好多學術界嘅朋友啦，對呢個計劃都好有興趣喎，因為俾錢你啊嘛，咁咪 同埋有地位，唔緊要啊，上到嚟繼續講啊，佢遞咗牌，我哋講多陣， 咁啊，最重要咧就係有錢。我如果喺美國申請唔到嘅研究資助咧，我咪再將呢啲 project 咧拎過去中國度做咯。中國可能有十個人幫你做，咁啊仲可以喺嗰度當中咧揀卒，即係揀啲做打得嘅過嚟美國嗰度親自幫我做。咁啊令到呢啲我哋有好多時候講笑叫做學霸，香港都好多啲咁嘅學霸，唔使自己做噶，只要你同上高啲人好友好嘅話咧，就有十個實驗室咧幫你一起做。咁啊，令到啲學霸咧繼續存在啦。咁啊，美國都好多啲即係人好覺得啊，呢個中國模式好掂。咁而家出咗嚟啦，就發覺咧，原來咧呢個所謂中國模式咧，就係佢用錢去買你嘅技術啦，買你嘅資源啦，買你嘅研究項目啦，將所有嘢咧都係即係喺佢牢牢喺佢手上。嗱，好多外國人都唔知道，我可能再講深入啲咧，就有啲人咧就知道我哋要發表研究論文啊。咁原來哇，如果你啲研究論文咧多啲中國人咧係引用嘅話咧，嗰、那個引用因子咧就會好高。於是而家好多 citation index 係啊，所以好多呢啲論文咧而家咧向中國咧朝拜。我希望呢、這個今次呢、這個武漢肺炎咧，令更加多嘅外國人咧睇到中國問題嘅本質咯。呢、这個係重要 嘅。咁、啊、你做大學教授，你出篇 journal， 出篇 paper， 你都係真係好想多啲 citation。 係，冇錯。 但係呢啲又嚟得自然咯。 係啊，冇錯啦。 你中國嘅學者一定係最多嘅啦，數量喺大陸嚟講。 係冇錯。 一定係最多嘅。點咁咪最多？ 啊、 你嘅被引用嘅機會咪最多咯。 係啊。 佢乜、 啊、 都可以，佢係咪論文嘅數量已經係 number one 咁滯？僅次於美國， 已經接近美國的水平㗎啦。 啊，唔係 number 啫， 係啊， 唔係質量，唔係質量啊，爭好遠㗎。 可能佢哋諗一啲做嘅嘢係做得出色，咁啊，正如我哋上一節兩次都講到啦，但係始終佢喺上高仲係有一個即係黨嘅領導咧，或者佢哋嘅上級咧睇住佢哋做啲咩嘢。咁佢哋為咗爭權奪利咧，好多時候咧就往往就要即係只係顧住發表論文咧，就竟然忘記咗防疫。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相當之即係可悲嘅。 喂，頭先講開嗰個哈佛嘅教授咧， 係嘛？ 佢叫 Charles Lieber，OK，L-E-I-B-E-R，OK。啊，睇下有冇串錯先 ，L-E-I 好錯啦 ，L-E-I B-E-R 咁咧，佢係喺 佢係千人 化學嘅，一個月$50,000嘅人工嚇，武漢工業大學，武漢理工大學請佢， 請佢， 啊，仲有咧一年有咩$10,000呢個津貼，美 US dollar， 係 OK 喺美國嚟講呢個係好高嘅收入。 唔係你見到其實中國係喺度搶人才，搶呢啲嘅科學題材啊，樣都搶，用錢嚟搶咯、 啊。美國最近都勤力咗，拉咗好多懷疑中共間諜。嗱，我用懷疑兩個字啊，我真係已經俾咧即係相當佢未必係嘅 OK， 但係。不少，大家心知肚明。 佢哋好中意嗱，用廣東話嘅俗口咧，叫做撻嘢。 撻嘢。 呢啲嘢喺美國都好多啦，咁咪攞啲翻去用下咯。 乜嘢都有興趣，乜嘢有興趣。 咩都攞㗎、啊。 其實美國好多而家咧，即係曾經係好信你啲華人嗱，始終美國咧 開始留意啊， 留意啦。佢係用人為財㗎， 大意 啊，佢封你啦，唔俾你華人去做啦。 以前就淨係呢一個高科技啦，講緊嗰啲電子工業嘅嘢啦，係咪？晶片嘅做點樣做晶片啦？而家就牽涉到藥物嘅開發啦。嗱，呢啲都係好重要嘅，即係我哋叫做資源啦。要有個科學嘅根底咧，先至發展到高科技咧，先至有創新啦，先至做到一個大國噶嘛。咁啊，而家呢啲方面呢 係要有創新， 係啊。 而創新咧有一樣好重要嘅咧，就係專利權。得到保障， 係啊， 版權收，咁你係有專利嘅收入咧，你有多啲錢咧，係更加投入去創作科研，無論係文科嘅世界或者理科嘅世界都好。 但係美國人就心胸好廣闊嘅，咁有啲發明電嘅車嘅話，我將呢一個環保技術咧就公諸於世，我唔買呢個專利。 咁啊，好似最近咧有一個新嘅藥咧，就話俾武漢用啦，咁咪用咯。竟然咧嗰班人咁折墮咧，攞咗人哋嗰個藥物咧，自己喺中國嗰度登記。 係 係咪啊？咁其實人哋個科技好啦，我可以整藥 A， 我係整 A 一、A 二、A 三、A 四、A 五嘅啫嘛。我係設計個唔同嘅藥，係點樣樣去阻止呢一個叫做 S 蛋白去黐嗰個受體。 嗯， 我設計到個藥物咪得咯。咁但係主要嘅藥物咧就係我嚟抑制呢一個 RNA 嘅複製嘅。 嗯， 咁抑制到佢複製，咁就好似 A 市藥咁啦。咁其實好多呢啲藥都已經係喺醫學界都已經用緊㗎啦，係咪？咁所以最緊要係有創意同埋有呢一個即係技術嘅突破啦，就唔係淨係話你買咗人哋嘅專利咁就贏咗個世界，咁其實贏唔到㗎。 哦，嗱，講到呢，我再捉住翻你頭先，因為你喺外國生活過，你亦都識唔少咧喺外國有成就嘅Hong Kongers 或者係 香港人 ，Ethnic Chinese，Ethnic Chinese，OK，、okay? 華裔人士。嗱，我想問，會唔會佢哋咁著迷於中共模式 ？OK， 係聽中共嘅統戰嗰啲宣傳，係因為佢哋投入唔到主流社會。嗱，可能英文冇問題㗎，投入唔到主流社會，或者係 glass ceiling， 或者係種族歧視導致咧？ 會唔出奇㗎，因為我認識好多朋友咧，佢哋可能都係教授級啦，咁可能未必喺佢哋嗰個即係系統裏邊咧，去到上到好高嘅管治階層。 嗯， 咁佢咧就會往往覺得我即係對身份有一個疑問啊，我係咩人嚟嘅咧？咁樣，咁佢哋開始尋求，成日我認識嘅好多就真係好有心嘅，佢諗住翻去幫下中國嘅，咁樣開始係咁諗啦。甚至乎有啲香港嘅即係同事嘅嚇，諗住翻去幫下中國㗎。咁我喺呢個深圳或者喺大陸裏邊多啲交流啦，將我哋一套嘢咧帶俾佢咁樣樣。咁啊，呢種諗法我只係可以用呢個天真兩個字咯，因為佢唔忘記咗咧，即係永遠即係喺個科研體制上高咧，仲有佢一個黨國機制。無論你做啲咩都好咧，人哋就只會話你第一，你係咪引入呢個外國勢力？第二係咪即係同外國勾結？係咪？咁你一面對呢個咁樣嘅即係所謂勾結，或者係叫做外國勢力論咧，咁就令到咧中國咧就好多時候咧喺好多地方咧想即係佔先啊。咁講翻嗰啲即係海外嘅華人咧，往往咧初時咧佢就會好沉醉呢啲咁樣嘅交流啊、合作啊，亦都覺得中國模式好掂，因為能夠俾到啲好嘢佢啊嘛。咁啊，當然我哋覺得中國模式唔掂咧，就係其實佢喺度只係互相利用咧吸緊你嗰啲嘅滋養翻嚟，咁究竟你可以提供到俾佢咧？你提供唔到，佢咪又揾個第二個咯？譬如個黐人教育都係噶，佢以前咧就主要吸收呢一個海外嘅華人，咁後屘咧華人以外咧1000個唔少喎，你仲要咁高級嘅咩？華人以外佢都仲吸， 即係肯落搭嘅。 肯落搭就嚟㗎，咁所以其實呢個咁嘅局面咧，你可以見到咧，所謂超英趕美咧，嚟到阿習帝嘅年代咧，第一就我哋叫做國進民退啦，佢已經將所有嘅民企咧收歸國有啦，咁第二個系統佢要控制咧，就想控制呢個科技啦，因為要有科技，譬如講緊5G，咁你要有個科技先能夠統治到個大國。咁佢開始咧要發覺，原來喺嶄新科技嗰度咧，各方面佢都要即係繼續咧係要攻佔呢個地位。咁第三梗係講緊呢個經濟體系啦，佢想獨立於呢一個叫做 英美 自由經濟體系以外咧，咁就想佢自己係想搞呢個一帶一路啦。而家一帶一路咧已經即係唔湯唔水啦，因為其實都係用錢收買人哋啲國家嘅政權嘅啫。咁人哋啲國家睇到咧呢個政權咁唔掂㗎，點解成日都向呢個中國投靠嘅，咁於是咧就佢哋嗰個國家嗰個政權咧都會受到呢一個即係人民嘅不信任，甚至乎推翻添。咁所以即係喺一個一帶一路嘅失效之下咧，其實而家中國模式嘅失敗咧，就已經係好點講啊！即係英文叫好 desperate， 即係哇搞唔掂啦！即係周圍走去碰壁。咁啊，其中一個碰得最離譜嘅地方，當然係同香港的關係啦，係咪？佢以為控制了香港，因為香港是中國的對外的窗口啊，點樣樣係將人民幣轉到到呢一個 美金、 港幣，跟住先係轉到美金，是一個很重要的窗口嚟嘅。點樣去將一啲嘅新嘅科技先在香港嗰度用咗，然之後再帶入去中國大陸？ 係咪？咁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窗口。所以一國一制之下咧，就其實已經產生咗好多嘅問題嘅。香港嗰啲抗爭嘅青年唔介意啊攬炒咧，就係咁啊整個香港即係民主及人權關係法咯。咁啊有咗呢個法例之後咧，如果你見到香港係冇呢個自由民主嘅話咧，就當香港係中國其中一個城市，唔使俾面啦，算啦，咁大家攬炒啦。 嗱，仲有佢哋呢班海外親共華人咧，就對香港的兩次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第一次就是2014年雨傘，同埋舊年的反送中運動，就好多都話啲僆仔搞搞震。 係啊， 你又點睇咧？嗱，佢哋係生活在民主國家裏邊嘅喎，揸住民主國家護照。 香港都有啲咁嘅人㗎，有三類人嘅。第一類就係嗰啲我哋叫做收成期㗎啦，我咧就係退休啦，我有一定社會地位啊，你班僆仔喺度搞搞震啊，我就同大陸啊做成點，同美國啊做成點，我喺中間係點樣去連結佢哋？嗰班人咧係睇唔到呢一個即係統治階層嗰個極權喪心病狂嘅狀態嘅，佢哋淨係睇住自己嘅眼前嘅利益啫，咁所以覺得哇呢啲 好啦，呢個第一種咧， 呢個第一種啦，係咪？第二種咧就係愛國盲啦，就覺得我係一心係愛國嘅啫，你班人就唔好即係搞呢搞路係咪啊？即係搞亂個國家，係搞唔掂㗎呢樣嘢。所以有第三類人就覺得，我都好同情你，我都知道大陸嘅好差，不過你係鬥唔過佢嘅喎。既然你鬥唔過佢啦，咁你仲鬥嚟做咩咧？咁樣嗱，呢啲第三類嗰啲我哋叫做冇良心咯。即係睇住人死就自己唔死，咁啊覺得你班人搞搞震咧，就係你既然就鬥唔過集帝啦，咁你同佢一齊啦。你又同佢鬥長命啊？你唔夠佢長命啊？佢成日就穩定嘅接班人嘅，好似鄧小平當年咁啊，隔代揾幾個接班人，係咪？據說我睇有啲嘅文章都講啊，習近平點樣樣會稍微收斂一下咧？佢安排咗好嘅接班人咧，佢就會稍微退下啦咁樣。而家仲未去到呢個階段咁樣。 呢種諗法都係一廂情願。 係啊，嗱，佢就係會覺得係。 但 係 我嗱，你識咁多 三樣啊？ 三樣，我再問到你一樣。但係有啲會咁講，佢話佢明知中國中國好多問題㗎啦，但係只有共產黨才可以管到咁複雜嘅。 係呢個係，對唔住，漏咗呢個係，呢個都好，呢個好好早期好多人係咁樣樣講嘅，即係而家啲人咁講嘅喎。你見到瘟疫咁嚴重，佢哋搞唔掂啦，千祈唔好俾上高亂啊！上高亂啊，香港都搞唔掂啊咁。 仲有 就係呢類啦，就覺得 佢話中國人民嘅質素咁低，所以你一定用咁嘅方法統治。其實咧，呢啲就係咧，嗱，我冇任何嘢㗎，只不過咧。就真係做得耐，咁要飲啖水得唔得？得啦，係嘛？ 你唔好咳就得啦。 嗱，都係嘅，兩下啫。講開又講，就點解人民質素低咧？點解人民質素會低啊？ 其實呢個倒翻轉頭咧，人民質素低咧，就係因為咧樣樣嘢都俾即係阿爺睇住啊嘛。即係冇就嗱，佢呢個教育好似係好好嘅喎。但原來咧，佢教嘅內容咧，真係古靈精怪嘅。好似最近咧，啲人抄翻教科書出嚟就話：，原來嗰支梨係可以食得，仲係相當美味嘅。 仲有沙士之後，你都可以講得出嘅。 所以因為個點解呢個叫中國模式嘅失敗咧，就係因為喺好多大陸嘅所謂嘅唔同嘅系統咧，全部都俾即係呢一個黨國咧就係控制住。咁所以變咗佢哋咧就。即係完全咧理解唔到一個正常社會點樣嘅運作咯。咁當然我覺得最重要都係之前我哋提及過咧，就係因為佢哋冇宗教信仰。係。咁所以嗰個即係文字又好啊，或者嗰個道德規範又好啊，咁啊完全咧係做達唔到呢個現代社會嘅標準咯。咁當然另外一種情況咧，我覺得咧同呢個叫做我哋叫高密度即係 high density living 有關嘅。咁有啲朋友之前講過啦，如果我將一個籠擺十隻老鼠同擺五十隻老鼠，你見到擺得更多老鼠，嗰啲更多嘅動物喺裏邊喺爭取資源之下啦，佢哋嗰個自私自利嘅心態咧，就會無所遁形啦。咁當然更加而家喺即係港獨提倡港獨嘅年代咧，我哋更加係留意到咧。呢啲好似係即係100年前嘅中國人都係有咁嘅樣嘅喎。點解清朝能夠佔即係唐宋元明清啊？ 國祚咁長。 點解會話可以即係搞三百幾年咧，仍然俾清朝佔據？其實我哋而家講嘅唔係普通話，係清朝嗰啲即係滿洲人講嘅官話嚟嘅啫。咁啊，就係因為咧，原來呢個中國所謂中國嘅民族咧，就係自私自利啦，唔團結啦，跟住咧就好容易咧就係會向呢一個即係皇帝咧投靠。咁所以即係凡此種種咧，都令到即係整個中國而家嗰個。嗰、那個情況咧就係咁惡劣嘅，即係我哋成日都會拎翻魯迅嗰啲文章出嚟噶。魯迅當年批評中國人嗰啲嘅即係德行嘅嘢咧，全部而家係出曬嚟嘅。 嗯，我嗱嗱講咗，因為咧太焗啊，唔係想跟啊。我係講到呢度，不過最後一條問題係讀文科同埋理科有冇唔同咧？ 哇！點解忽然間轉得咁快？讀文科同理科有咩唔同？有 冇？即係喺外國親共華人當中。會唔會理科會多啲？ 我唔會，喂，會理科多啲，因為好多人嚟參與唔同嘅科研嘅研究啊，咁啊，中國人始終都係數理比較強啦。咁但係你話文科好多都有咁嘅人嘅喎，譬如好出名嘅一啲嘅基督教徒啊、宗教嘅宗哲人士啊，都一樣有啲咁嘅諗法嘅喎。佢覺得啊，以為咧呢個係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嘅勝利，或者以為係呢一個來自。所有嘢都來自中國啦，咁於是咧就會將嗰啲文化哲學嗰啲嘢咧，就翻翻去中國裏邊去揾個尋根究底。好多嘅即係美唔係淨係美籍華人啦，甚至美國或者英國嘅研究中國問題人都會墮入呢個咁嘅陷阱。 即係啲鬼佬嚇，你唔方便講我講啦。 鬼佬係咪 ？OK， 咁佢都即係以為咁嘅中國模式係好掂。亦都佢哋用一種心態就好同情中國，即係會見到中國啲平民百姓都好和順嘅啫咁樣，咁我哋好同情中國，於是就墮入咗呢個所謂愛國嘅陷阱咯。 嗯，好啦，講到呢度啦，即係要因為我實在好焗啊，戴埋個口罩做節目啊，但係我唔戴又唔得啊，為咗安全，所以搞到 係啊，你咳啊點啊？ 係啦，我唔係，因為焗得滯啊，你知焗得滯。Anyway。講最後一樣嘢，我再提醒海外嘅華人啦 ，OK， 温馨提示嗱，第一件事咧就係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家將所有日本裔嘅人士捉曬入集中營，你有冇犯罪捉曬入集中營啊？直至到戰後先放翻佢哋。不過就道歉咗啦，咁多個國家道歉咗噶啦。咁第二咧就1965年，即係喺中共輸出革命嘅年代，發生咗呢個印尼排華事件。係 咯， 1965年 東南亞啦嗰陣時 就殺咗印尼殺咗最少500,000華人。 嗯 ，OK， 好多排華嗰陣時。 啊，咁咧呢兩件事咧，我就希望海外嘅華人咧係留意一下。你冇聽過咧，我唔知道第一次提噶。咁你上下網就實睇到嘅。咁咧喺美國同埋加拿大咧，甚至澳洲咧，喺 library 咧大把依咁嘅書嚟講當年日裔人士嘅苦況。OK， 咁印尼嘅嘢咧，就喺除咗喺印尼之外，你好多地方都會揾到嘅。OK， 印尼政府至今冇道歉過。OK， 非常之不人道啦。係。即係反人類行為嚟㗎啦。第二，中共政府係隻字不提。OK， 咁啊呢嘅呢啲係特別講俾東南亞嘅華人聽。東南亞都好多親共華人嘅。咁你哋自己諗下啦嚇。嗱，親共係你嘅選擇。我要咁講咧，就係、是、其實好多海外嘅人，我即係有啲我都識嘅。咁佢哋其實係好好嘅人嚟㗎。有啲藍絲都係好好嘅人嚟嘅。不過咧，講到呢樣咧，佢哋呢啲嘢佢哋就唔係好通。 突然間起曬槓啊！我係中國人啊，我愛國啊。 最緊要再提醒一次，中共政府係唔承認雙重國籍嘅。當年印尼人、印尼華人被屠殺時候，中共係保護唔到佢哋，因為嗰啲已經唔係中國人嚟。不是 Chinese National 嚟噶啦，咁你哋自己係留意一下啦。咁啊，仲有咧係有一件事要提嘅，就係喺即係唔係好耐之前咧，伊朗就拘捕咗一個華裔間諜，咁啊美國人嚟嘅，咁咧佢係美國華裔人士，咁啊由大陸移民過去美國嘅，咁佢去伊朗旅遊嘅時候咧，被指我哋要公平啲嚇，懷疑間諜活動嚇，唔係做新聞界嘅人，我要話俾你聽。我哋做開新聞界喺呢方面係好小心嘅 係懷疑。誒唔係懷疑，係咪信唔信？信唔信係由你。不過而家係公平咁話俾佢聽，係懷疑階段啫。OK， 咁啊，佢被拉，中國政府知道外交部被問起呢件事嘅時候就話：啊，我哋中國政府係唔承認雙重國籍嘅。呢位阿哥咧就已經移民咗去美國入咗籍噶啦，佢已經唔係中國人。 嗯， 所以就冇理佢呢件事。OK， 但係美國政府都有救呢個人。最近跟伊朗交換啊，就依件咧就放翻翻去美國。 嗯、 OK， 我諗佢掌握到可能重要嘅資料啦。咁啊，但係我忽然間又諗起何志平喎。 啊 啊，咁啊呢個就阿爺就即刻就甩咗佢啦，就話佢做自己進行一啲嘅私人嘅活動，咁啊導致到佢係喺紐約啊仲坐緊監。 係， 即係我相信即係好多嘅喺外國嘅華人咧，我自己係有啲即係感觸或者不滿嘅。當年你離開香港或者離開中國。你啊去外國尋求更美好的生活啦，咁你而家係享有呢個自由啊、民主啊、公民社會啊各樣嘢啦，係咪？咁啊，咁但係點解你咁中意大陸咁你唔翻去咧？咁有啲朋友話，我都經常翻去嘅，不過你翻去玩喎，唔係翻去住喎。咁啊，呢個係兩個世界嚟嘅，即係話你一方面係攞緊一啲好嘢。另外一方面咧，即係攞緊喺外國居留嘅好嘢嚇，咁啊，另外喺度享受緊啊，另外一方面咧就對即係自己嘅國家，我唔知佢係指邊個國家，可能美國，可能係加拿大啊，即係總之佢而家移咗民嘅地方啦，就指指點點啊，有好多唔同嘅批評啊咁樣，然之後咧就放翻轉頭咧，覺得中國係最合理最好 最好嘅，佢哋 dream of 嚇，佢哋就好奇怪嘅呢種，因為我最不齒嘅咧就係即係呢一種咁樣樣嘅心態咧，我諗即係要我你頭先提過一點係咪因為佢喺自己嘅國家嗰度即係發展得唔係咁好，所以就好懷念中國咁樣，有啲情意結咧就係佢哋同中國人嘅關係可能係比較多一啲咁、 嗯。 你知佢哋都好中意啦，喺外國都咪照樣係一啲華人社會裏邊即係互相接觸啊，成日都 佢哋英文可能係冇問題喎。 冇問題，有啲英國人一齊，即係講英文人一齊，我都參加過一啲咁嘅 party。但有啲人佢哋成日睇啲報章啦，就會覺得，美國都係好差嘅地方啦，一樣係有呢、這、一個對呢個黑人啊， 即係 人權嗰度好唔好啦，係咪？最近疫症傳啦，都話呢個 H1N1 都死好多人啦。嗱，你唔好忘記、H1N1 係有死人，不過嗰個係講緊20年嘅 data。 Accumulative。 同埋咧，係真正嗰個叫做病發率咧，即係死亡率咧就極低嘅、 嗯。 不過感染到嘅人係極多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因為喺美國嘅民眾有啲就唔相信打疫苗。咁啊，亦都好多奇怪嘅傳聞咧，覺得打疫苗咧係會有呢一個即係少量嘅重金屬喺裏邊嘅，或者係令到身體唔 勁。 呢個另外一個故仔啦。 即係將來再講啦。 咁但係咧，佢哋會覺得喺美國都係咁啦，仲多人死 H1N1 咁啊，對於呢個武漢肺炎啊，使乜咁？唔關注啊，咁樣樣係佢哋有啲好奇特嘅諗法啦，咁啊，真係佢哋要自求多福啦。 啊，真係好奇特嘅睇法，同埋佢哋甘願被蒙蔽啊！嗱，呢個唔係理性㗎，佢哋成日講理性啊！我山時畢業嘅，我山城 technology 畢業，我有乜理由唔講理性？你就係諗呢啲問題唔講理性。 唔係，同埋佢跟住睇 係 accumulative。 同埋佢哋好多時候睇數據啦，喂，我點知大陸武漢肺炎嗰啲數據，而家喺網上睇到嗰啲係咪真㗎？真正死亡嗰啲有幾多咧？咁樣 喂，呢個 figure 其實好多人心底裏邊都唔信中共呢個 figure 㗎。 係啦， 啊，你唔好講到喎，仲有一樣嘢咧係無稽嘅，交通意外死亡嘅人咧就一定多過飛機意外嘅。 嗯。 咁點解飛機意外係新聞，交通意外有時唔係新聞咧？唔係交通意外死啲人啲命特別賤，唔係，而係空中嘅意外係牽涉更多嘅問題啊！ 係冇錯。 咁呢個就係、是、喂，我哋使乜理咁多空中意外啊 ？OK， 空中意外死嘅人一年咪幾百，即係好話唔好聽，可能冇添啊！你交通意外，陸上交通意外死幾多人啊？數以萬計嘅 ，OK， 點解要理嗱？你點解大家都知道你空中交通空中嘅飛機意外㗎啦？咁你交通錄 唔係因為空中交通意外，仲記得即係最近咪伊朗個竟然係自己係射低咗人哋嘅飛機喎？ 係啊， 係好多呢啲咁嘅奇怪嘅政治嘅糾紛嘅問題，或者牽涉到恐怖襲擊。 所以嗰啲華人咧就係海外嘅話，部分話唔係全部啊。我再強調唔係。 佢哋就係即係缺乏咗 common sense 啊！佢哋親共親到冇曬 common sense 嘅呢樣嘢，嗰、那個咁嘅H1N1 嗰樣嘢係 accumulative， 同埋佢嗰啲感冒就係長期存在嘅嘛。係 啊，冇錯。 即係話交通意外長期存在，儘管我唔欣賞，嗱唔好執我嚇，執我口啊，講嘢啊 ，OK。捉我自殺啊！話我啊，即係覺得啲人命啊，以人命如視人命為草芥，冇冇啲咁嘅事。即係講呢樣，點解咁多海外華人咁即係親共華人係咁冇 sense， 一親埋俾大陸聽埋啲嗰啲 propaganda？ 因為佢哋睇得嗰啲嘢太多啊嘛，係咪？即係我哋成日講嘅笑話就係、是，即係人一男就老變殘，咁啊就睇得 冇錯啦， 睇得多嗰啲假消息啊，睇得多啲假消息啊。好多假消息，佢哋不斷咁樣睇嘅，嗰啲咩長輩圖啊，成日喺嗰啲微信啊，我就唔睇嗰啲啊微信啊嗰啲即係 WeChat 啊嗰啲咁嘅羣體，我淨係用 WhatsApp 嘅啫。咁佢哋成日睇得多嗰啲咧，就會受到人哋嘅蒙蔽啦，就係影嗰啲黑衣人啊點樣點樣啊。 但係我就問多你一樣嘢，會唔會一個人男男私親唔親共同佢性格有關？佢哋中意崇拜權威咧，有啲人佢未必係利益嘅。佢可能佢個生活裏邊完全唔使靠共產黨食飯嘅。 呢個我又唔敢講喎，即係係咪同性格有關咧？咁我諗係主要係接觸資訊嘅問題啦。大家知道呢個年代啦，大家都揸住手機喺度睇啊嘛。 我哋係人都要懷疑，即係其實心底都懷疑中共公布嗰個死亡數字咧，個 death toll 啦。 你知道大陸咧就好，唔係大陸有好多假新聞 嘅。唔好呃自己咯，大佬，唔好呃自己，呢個係真噶，大佬，冇可能係真噶。 同埋大陸好多嘅假消息咧，即係今次台灣選舉啊，台灣人就唔信大陸啦。咁啊，但係上一次韓國瑜選舉嘅時候咧，就係因為佢哋用咗啲假新聞啊，咁成日咧就係走去即係助選，咁啊令到呢個韓國瑜咧就即係推翻咗呢一個民進黨係喺呢個高雄嗰個勢力啦，咁樣。咁所以即係佢哋用嗰個假新聞，你見到佢哋嗰啲網軍啦。嗰啲假新聞嘅能力啦，仲有譬如有人講到啊，原來最早之前講嗰啲傳啲人會食蝙蝠嗰啲咁嘅資料咧，原來咧係喺某一個地方特別故意發出嚟嘅，目的咧就係想人覺得咧啊嗰啲嘅病毒喺蝙蝠嗰度嚟嘅咁樣。 就 instead of 我係我哋嘅 mistake，B4 嗰個 B4 實驗室嘅 mistake 啊。好啦，咁你哋自己用下智慧啦嚇，各位人士啊，尤其是喺海外嗰啲 well educated 嘅華人啦嚇，即係親共華人，唔係所有都係咁啊。公平啲講句，唔係所有咁。即使親共華人有好多都係好人嚟嘅，不過喺諗到呢個問題咧，佢哋係真係諗唔通嘅，佢哋係諗唔通嘅。OK， 咁Anyway， 我哋希望你如果有機會睇過呢個節目，可以多諗少少嘢啦。 係啦， 陳教授上嚟。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再做咧就會 cut 噶啦，因為實在好焗啦，我要剝咗個口罩，我仲要。 我仲頂得順啊！呢個 OK 嘅呢個口罩，我呢個 我火氣勁啊，所以咧焗到出嚟。 我呢個靚口罩，我女喺公司攞翻嚟嘅。 哇！咁你幸福喎，幸福爹哋。OK， 好，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陳教授，再見。 拜拜。Thank you.